你系咪应该揾到暴力嘅受害者咧？譬如你话有袭警嘅行为存在咧，系嘛？ 佢有噶，佢揾翻嗰啲受伤嗰啲保安嚟做落咗口供噶。 吓、啊，即系咁，你嗰啲唔系刻意啊嘛？嗰啲都系咁嗱，佢亦都咁讲嘅，原审法官都咁讲嘅。你嗰啲 唔使谂啦，即系你唔好同佢拗嗰啲即系法律嘅 evidence 啊，同埋嗰个事实嘅问题，呢啲系冇意义嘅。 嗯 ，OK， 因为点解咧？即系喺一个建制入边嘅有保守性、有阶级性嘅法官。 嗯。 法律只是当权者的工具来的嘛，你都未敢分析好过啦，你不要跟他咬文嚼字。他一定全部那些口供去晒的啦。 嗯。 那十个话受伤的，虽然有轻伤嘛，你听他讲啊，他最大的问题是什么、你本来上诉庭拗 legal point 的。 嗯，是啊是啊是啊。你冇理由再拗返事实的嘛，大佬啊。 你 要 重审啊。 咪就是咯。 你不是复核紧刑期啊。喂，而家得呢一个位系可以拗得到上终审法院， 系即系张达明就系咁讲啊嘛。咁你而家你无端端又攞翻啲事实出嚟讲，你真系一巴二巴咁样冚嗰个原审法官，呢个系非常之唔寻常嘅。呢个系 唔系 咁？你而家你又话即系阻止个歪风啊嘛，系嘛？即系你系想即系咁讲啦，叫拨正反乱啦。而家系即系将嗰种价值判断咧，就完全系推翻晒。 唔系你用建制嘅角度去真系讲，其实当你走去量刑嗰阵时，你都要睇翻个事实啊嘛。咁、既然嗰个事实，你要再去到证明佢个严重性嘅话，咁咪睇翻段片咯。咁、即系某程度上，其实个法官唔系错晒，只不过系话有个好大嘅灰色地带俾你出去拗嘅。 唔系你攞唔到 lift 咧，真系完全唔出奇。我而家最担心嘅呢样嘢咧，因为我听佢哋呢啲讲法咧，虽然我唔系好熟啦，但系我哋都久病成医噶啦。是咪？你上诉只系得拗个法律嘅理据啫嘛，唔系拗紧嘅事实。咪当然呢一次其实就系踩钢线啦，上诉庭。但系佢个问题就系、是，喂，咁你佢最高刑罚就喺呢度咯。咁我认为佢个刑罚唔够，咁咪加咯。咁你做咩嘢 appeal 咧？咁样咁你真系要考下啲senior 啲嘅， 唔系即系 counsel 咯。 呢个杨振权咧喺某啲场合咧，佢亦都非常之仁慈嘅。如果你话即系复核刑期嗰啲嘢， 出境咯， 系咯，出境咪就系咯，出境复核刑期俾佢保释添啊，有三个呢、這个杨振权系嘛？ 喂，你会我所以我嘅判断就系、是、咧，有啲法律界嘅人咧唔方便讲，或者始终自己唔相信啫。 嗯， 嗰班友全部入晒噶啦。根本呢班人有保守性、有阶级性，系亲建制嘅人，所以佢先做到呢个位啫嘛。我哋嗰啲人一定做唔到嘅，几叻仔都做唔到啦。因为你唔喺嗰套意识形态里边，人哋点会俾你扎职啊？你点喺嗰度生存到啊？你系叛徒嚟噶嘛？一定系跟嘅嗰条 line 嘅。不过我头先讲嗰番嘅比较系在于咩咧？港英嘅年代，人哋都会系真系完全。是睇緊有背后政治考虑，不过就放我哋。 嗯。 是放你啊，有得放生你哋啊。但係佢觉得过去嗰十几年啦，哇呢啲嘅频密都即係黐咗线，大家即係争相效尤。佢而家咪截囉。我都觉得奇怪，我都唔警醒㗎。喂，佢复合得刑期，以前係从来唔会咁做㗎，係新界东北同埋即係商学三子係会咁做㗎啫。以前係算数㗎啦，判完之后。 嗯。 有几可佢会上诉返㗎，係冇乜㗎，好少㗎，有得佢，因为点解呢？佢觉得浪费咗你嘅时间，令到你有 criminal record 啦，已经係对你嘅最大惩罚嘛。但係佢嘅觉得唔係我哋感觉啊，佢觉得我俾咗 political credits 你哋添啊，因为你有即係政治检控，有所谓嘅政治嘅判决嘅时候，如果唔係判到咁，你包只继续参选，继续喺度继续大摇大摆就出嚟搞，佢咪觉得唔够惩罚性咯？喂，我系咁样现出嚟，佢个背后嘅思考啊，而呢一个系总路线嘅一部分嚟噶。 你话嗰个惩罚线嗰个就系政治意志啦，即系体现咗呢一个啊张德纲个政治意志啦，系 三权配合，你个行政同司法系完全吻合啊！喂，你总老实讲，做得大状都知啦，或者。见过啲 case 都知啦，讲呢边又得，讲呢边又得噶啦，左左右右都得噶啦。你睇原审法官嗰个女士，我唔记得叫姓咩啦。喂，佢讲嗰啲有似模似样噶噃，